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22章圣芒哥魔法伤病医院第85集。 大家都睡了一上午，除了哈利。他上楼进了他和罗恩暑假最后几个星期住过的卧室。罗恩爬到床上，几分钟就睡着了。哈利却合衣而坐，蜷缩着靠在冰冷的金属床栏上，故意让自己不舒服，决心不打瞌睡，唯恐睡着后再变成蛇。醒来发现他袭击了罗恩，或者游到其他房间袭击了别人。罗恩醒来后，哈利假装自己也睡了个好觉。午饭时，他们的行李从霍格沃茨运来了，这样他们可以穿着麻瓜的衣服去圣芒哥。除了哈利之外，所有的人都兴高采烈，有说有笑，脱下袍子，换上了牛仔裤和运动衫。他们高兴地招呼来陪他们横穿伦敦城的唐克斯和疯眼汉，大家开心地取笑疯眼汉歪戴在头上挡住魔眼的圆礼帽，对他说，这会让头发又变得短而亮粉的唐克斯在地铁里不再那么惹人注意，这倒是实话。唐克斯对哈利梦见维斯莱先生遭蛇咬一事很感兴趣，而哈利一点儿也不想谈这个话题。 你家里不会有先知的血统吧？ 唐克斯好奇地问。他们并排坐在车厢里，哐啷哐啷地朝市中心驶去。 没有， 哈利说。想到特里劳尼教授，他觉得受到了侮辱。 不是， 唐克斯自己琢磨道。 我想你做的不是真正的预言，对吧？你没有看到未来，你看到的是现在。真奇怪，是不是？但挺有用的。 哈利没有回答。幸好他们到站了，在伦敦的市中心。挤着下车时，他让弗雷德和乔治插到了领路的唐克斯和自己中间。他们都跟着他登上自动扶梯，穆迪噔噔噔地走在最后，圆礼帽拉得低低的，一只粗糙的大手插在上衣纽扣之间握着魔杖。哈利感到那只遮住的眼睛紧紧盯着他，他怕别人又提起那个梦，就问疯眼汉圣芒哥藏在哪儿。 离这不远， 穆迪嘟哝道。他们走到寒冷的街上，这是一条宽阔的街道，两旁的商店里挤满了圣诞节的顾客。穆迪把哈利推到前面，自己压后。哈利知道他帽檐下的眼睛在四下转动。 不容易找到一个好地址建医院，对角巷地皮不够，又不能像魔法部一样建在地下，不利于健康。最后他们在这搞到了一栋楼，理由是病号可以混在人群中来来往往。 他抓住哈利的肩膀，免得他们被一群显然只想挤进旁边那家电器店的购物者冲散。 到了。 过了一会儿，穆迪说，面前是一座老式的红砖百货商店，叫淘淘有限公司，看上去衰败冷清，橱窗里只有几个破裂的假人，歪戴着假发，姿态各异，穿的至少是十年以前的服装。积满灰尘的门上挂着停业装修的大牌子。哈利分明听到一个拎着大包小包的高个子女人对同伴说， 这个地方从来没有开张过。这儿。 唐克斯招手把他们领到一个橱窗前，里面只有一个特别丑的女假人，假睫毛都要掉了，穿着绿色尼龙背心裙。 都准备好了吗？ 大家点点头，向他靠拢过去。穆迪又在哈利后背上推了一把，让他往前去。唐克斯凑近橱窗，抬头望着那个丑陋的假人，呼出的气模糊了玻璃。 你好啊，我们来看亚瑟维斯莱。 一刹那间，哈利觉得唐克斯很滑稽，隔着玻璃用这么小的声音说话。街上人来人往，汽车声那么响，假人怎么能听得见呢？然后他想起假人本来就听不见，但他随即吃惊地张大了嘴巴，只见假人微微点一下头，招了招连在一起的手指。唐克斯抓住金妮和维斯莱夫人的胳膊，径直穿过玻璃消失了。弗雷德、乔治和罗恩也走了进去。哈利看看熙熙攘攘的人群，似乎谁也没工夫瞥一眼淘淘公司这样难看的橱窗，也没人注意到六个人刚刚在他面前融入了空气中。 走吧， 穆迪粗声说着，又捅了哈利的后背一下。 他们俩一起走上前，好像穿过了一层凉水，却不冷也不湿地从对面出来了。丑陋的假人和他站的地方都消失了，他们好像来到了一个拥挤的候诊室，一排排男女巫师坐在摇摇晃晃的木椅上，有些看上去很正常，在读过期的女巫周刊，另一些则有可怕的畸形，如长着象鼻子或胸口多生出了一只手等。室内比街上安静不到哪儿去，因为有许多病人发出非常奇怪的声音。前排中间一个满头大汗的女巫使劲扇着一份预言家日报，不断发出尖锐的汽笛声，口吐蒸汽。角落里一个邋遢的男巫一动就像钟那样当当响，每响一声他的脑袋就可怕地摆动起来，他只好抓住耳朵把它稳住。穿着绿袍的男女巫师在候诊者中走来走去询问情况，在乌姆里奇那样的写字板上做记录。哈利注意到他们胸口绣的徽章，一根魔杖与骨头组成的十字。 他们是医生吗？ 他小声问罗恩。 医生？ 罗恩好像很吃惊。 那些把人切开的麻瓜疯子？不是，他们是治疗师。 这边！ 在角落里的男巫刚发出的一阵当当声中，维斯莱夫人喊道。他们跟他排到队伍里，一个胖胖的金发女巫坐在标有问讯处字样的桌子前，她身后的墙上贴满通知和招贴，如干净干锅防止魔药变毒药，解药不可乱用，需经合格治疗师认可。还有一幅垂着长长银发卷的女巫的大肖像，上面注明戴丽斯·德文特，圣芒戈治疗师，1722至1741，霍格沃茨魔法学校校长，1741至1768。戴丽斯在仔细打量维斯莱的亲友团，好像在点人数。遇到哈利的目光时，他微微眨了眨眼，从侧面走出相框消失了。队伍前头有一个年轻男巫正在跳一种奇异的快步舞，一边喊痛一边试图向桌后的女巫解释他的困境。 是、哦、我刚刚给我的鞋子，哎呦，他在咬我的脚、哦、看看上面一定有、毒咒，我脱不下来。 他轮流跳着两只脚，好像在热炭上跳舞。 鞋子没妨碍你阅读吧？ 金发女巫不耐烦地指着桌子左边的大牌子说。 你得去5楼的咒语伤害科，指示牌上写着呢。下一个。 那男巫一跳一拐地让到一边，维斯莱亲友团等人往前挪了几步。哈利读着指示牌，器物事故科，干锅爆炸，魔杖走火，扫帚碰撞等，1楼。生物伤害科，蛰咬、灼伤、嵌刺等，2楼。奇异病菌感染科，龙豆疮、消失症、淋巴真菌炎等传染病，3楼。药剂和植物中毒科，皮疹、反胃、大笑不止等，4楼。咒语伤害科，去不掉的魔咒、恶咒、错误使用的魔咒等，5楼。茶室和商店，6楼。如果不知去哪一科，不能正常说话，或不记得为何事而来，我们的接待员愿意帮忙。一个老态龙钟、带着喇叭型助听器的男巫慢慢蹭到前面。 我来看我，波罗德里克，波德。 他带着哮喘声说：“ 49号病房。”但恐怕你是在浪费时间。 女巫随口答道。 她完全糊涂，还当自己是茶壶呢。下一个。 一个脸色疲惫的男巫紧紧抓着小女儿的脚脖子，她的连裤衫背部长出来一对大羽毛翅膀，在她脑袋旁边拍打着。 5楼。 女巫问都没问就厌倦地说。那男子举着女儿从旁边的双扇门走了出去，像举着一个奇特的气球。 下一个。 维斯莱夫人走到桌前。 你好。 她说。 我丈夫亚瑟·维斯莱今天早上换的病房，请问 亚瑟·维斯莱。 女巫用手指顺着一张长长的单子往下找。 哦，2楼右边第二个门，戴伊·卢埃林病房。 谢谢。 维斯莱夫人说。 跟我来。